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韩永。 喂，韩永啊，喂，今日咧啱啱睇完咗三套戏喎，我。 哇，系 啊， 好薄喎，今次。 冇办法，一个礼拜即系一齐上，咁啊分别系呢个变形合衣啦，呢个破天荒啦，同埋呢个深海寻人嘅。咁我哋或者今次集中讲咗呢个变形合衣先啦，咁或者另外嗰两套我哋讲少少，咁跟住或者下个礼拜可以同大家详细再分析翻里面有啲咩寓意嘅。咁我哋而家讲咗呢个变形合衣先，好唔好啊？ 好好好。 系，咁啊头先一齐睇啦，咁你有咩意见呢？ 整体嚟讲，我觉得感觉好过李安嗰套啦，起码。 O K， 咁我都觉得系，咁同埋我觉得啲打斗嗰样嘢都我就满意嘅。 系啊，都起码有成廿几分钟佢同嗰只 最尾嗰场 打 啊，咁都几精彩，同埋中间都有打啦，唔系净系得最尾。咁其实今集有咩特别嘅地方啊？ 今集其实我谂系即系变形合衣嘅母公司啦 ，Marvel 啦， 系 台湾亦做神奇漫画啦， 佢哋自己投资嘅系嘛？ 系佢哋投资嘅，同埋佢哋系而家好硬销紧佢哋个成条线嘅漫画，将个电影化嘅。 网式嘅营销系嘛？ 网上叫啲人叫系网式传销啊。 系 咁嗱，今次咧其实一路环绕住咧，佢其实就唔系正统 Marvel 嗰个漫画嗰条 line 嗰度出嘅，系专俾年轻人睇嗰条 line， 佢叫 Ultimate 嗰条 line 嘅故事。其实個故事大綱其實差唔多嘅，但 係 佢 Ultimate 成個世界都係環繞住美國隊長嘅，即係 Marvel 其中一個 Captain America 最老資格嘅英雄啦，由 Marvel 前身即係 Times Comic 一路 咁關美國隊長咩事咧？咁呢個變形合衣嚟嘅喎， 咁變形合衣同埋其實係源自呢條Ultimate 呢條線啦，呢條線嘅漫畫就第一。其實佢嗰個漫畫主要嘅就係啲主角嘅係會年輕啲啦，例如佢神奇四飛俠咁，佢係後生個正統神奇四飛俠嗰幾個，起碼 唔係阿伯啦， 冇兩面白色啦，咁就蜘蛛俠仲係 high school 嘅學生啦。 OK， 咁其實佢不嬲都係講咧美國隊長，或者首先介紹美國隊長咩係嘛？美國隊長就係、是。佢嗰個世界裏面 好似唔係現代喎，咩佢真係二次大戰嗰啲英雄嚟 嘅。二次大戰嘅英雄咁就佢係本來一個孱仔啦，叫 Steve Rogers 啦，咁係一個孱仔嚟嘅，咁頭軍就俾人抌咗個豬仔印打返回頭嘅。 OK， 即係入伍都冇資格嘅。 入伍都冇資格。咁後尾呢有一個德國科學家就投奔自由，咁就將佢嘅喺德國發明嘅一樣嘢， 係咗個科技 嘅，叫超級士兵血清啦，帶咗過嚟。咁就嘗試過喺一啲人度都係失敗嘅，嗰啲人唔係死就係癲咗㗎啦。咁淨係得呢個 Steve Rogers 可以成功接受咗呢種超級士兵血清， 咁就變成咗 美國隊長嘅。其實都唔係好超人，佢都係比常人大力啲、 快啲 嘅。 咁唔識飛嘅， 唔識飛， 唔會射光，乜都冇，係嘛？ 有個盾啦，都係最 即係大力飛同埋反應好啲，係嘛？ 即係呢套變形合衣咧，就係原子條線嘅。咁變形合衣喺嗰個漫畫裏面咧，就係嘗試無論蜘蛛俠同埋變形合衣咧，都係嘗試重新去做翻超級士兵血清呢樣嘢出嚟嘅產品嚟嘅。例如喺嗰個Ultimate 裏面嘅蜘蛛俠咧，咬佢嗰個蜘蛛唔係受輻射，而係想嘗係注射咗超級士兵血清。變形合衣咧，亦都係嘗試點樣擴大人嘅力量，重複超級士兵血清嘅咁就出錯。咁佢依套咧都係一樣， 翻咁樣嘅， 就講嗰個 General Walls 咧，即係佢女朋友嘅爸爸，其實 係 想製造翻超級士兵血清出嚟。實際上佢係佢自己 嗰啲血清有喺度㗎啦， 佢自己 keep 咗一份，只不過唔係好。即係 正常人都用唔到，係咪？ 冇人可以用到嘅，基本上咁 打死㗎啦，或者變曬形咁係咪？ 通常癲咗， 即係佢就想整到嗰樣嘢普及化意思係咪？ 咁佢就嘗試用伽馬射線去穩定超級士兵血清。咁 今次呢個主角， 咁今次呢個主角同上集就好唔同嘅，唔係一個 完全獨立嘅古仔，係啊係啊， 就唔係一個炸彈意外啊，完全唔係嘅，係 重新講過嘅呢個古仔， 係類似電視版咁去嘗試法國人嘅潛力。佢 佢係俾個將軍老點，佢以為只係即係嘗試發掘 究竟啲醫學嘅嘢 、啊，嘗試發掘人嘅潛力嘅之類嘅啫。 係係。 咁佢攞自己嚟做試驗，咁就結果意外地變咗嗰 個綠色怪物啦。出字幕嗰陣，即係嗰度 交代 啊，佢就唔係做出嚟嘅。 係，誒都有，咪淨但係淨係影隻手啊，係 啦 係 啦 係 啦 嚇。咁佢成個故事就環繞住超級士兵血清呢樣嘢。後屘去捉佢嗰班人嘅其中一個蘇聯佬咧，都係注射咗依種嘢。 即係佢個前蘇聯軍人咧，而家就加入咗美軍。 即 係 當然喺原本嗰度，佢係一個 好 蘇聯間諜啦。 而家又唔係嘅，呢個 就 係 美軍啦， 蘇聯人咁解啫。 前蘇聯嘅特工啦。 咁啊，呢個純粹好似小 Bounty Hunter 咁啦，係咪？ 係啊， 成日就想同阿霍鬥，係嘛？ 咁佢注射咗超級士兵血清，咁都係美國隊長咁樣。 咁嘅能力 冇可能打得贏哭嘅，咁都係俾佢打到散曬。但因為佢有超級嘅復原力，咁就起得翻身啦。 哦，即係美國隊長係有復原力嘅。 係啊，可以咁講啊，但冇咁犀利。 係啊，狼人嗰啲咁犀利啦，唔係即刻復原啦，即係打到殘曬，可能瞓翻兩個禮拜醫院嗰種啦，係嘛？ 咁佢注射咗依種血清之後，咁個故事一路交代啦，咁Bruce Banner 即係變形俠醫啦，咁又要學瑜伽去控制自己嘅情緒啊，因為佢一憤怒啊。 係啦，佢講佢咧戴咗錶咧，即係人哋跑步嗰啲錶啊，佢個脈搏係咪一跳到超過200啊？我見到佢數就開始嚟料噶啦。 佢依度就好似電視咁 啦， 電視又係 即係用嗰個跳得越快陣，即係佢脈搏跳得越快就變色啦，隻眼開始咁就控制唔到。 亦都正如我哋之前講過，依套戲其實好多嘅場口咧，都係學翻電視版嘅，例如變形隻眼會變色啊。係啊，仲有一個幾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有好多人客串，當然最傳統呢套套戲都有一位仁兄客串㗎啦。 邊個呢？ 孖寶嘅老細啦，當然。 哦，原作者。 由蜘蛛俠到舊版變形俠啲啦。 幾套嘢嘅原作者係咪？ 係。 係啦。 所有佢 Stanley 即係孖寶嘅前總裁啦。 咦，上次Iron Man 佢都有出過㗎喎。 Iron Man 都有出過。 飾演一個 Playboy 㗎喎老細係咪？ 今次就飾演個飲咗啲 飲錯支汽水嘅阿伯咁啦，即係唔緊要嘅，反而今集就出一出嘅啫。 蜘蛛俠就老人甲啦， 係咁都幾得意嘅，都幾得意。即係佢哋知道就幾得意嘅，你唔知道就當佢阿伯咯。 另外有一個幾特別嘅地方咧，就係電視版嘅變形俠依扮綠色巨人嗰個大隻佬，即係阿諾舒華辛力加嘅， 以前麗的做嗰陣嗰個 嘅老友咧，都有粉客串。 是咩？誒係喎， 做個護衛員。 係啦，佢嗰個大學裏面一個 secure 係嘛？ 一個 visa 就可以。 visa 俾佢入去啦，好笑。誒佢 keep 得幾好喎，個樣好 young 喎，即係同當年差唔多喎，唔係好似阿綠舒華辛力加咁老到咁喎。 係係 係。哇！你唔講我都唔信。 可能佢，我諗佢都係一路有 keep 住啊，真係。 有 keep 住身形都仲係 OK 嘅。 啲身形都。 雖然今次佢係著咗 secure 衫，你睇唔得啦。嗰個係以前電視版嘅。 呢個 係啲啊，唔係個變形俠呢個人係嗰個。 嗰個變咗綠色 無化嗰個係啦，都係佢而家唔係綠色嘅，佢一個 secure 嚟嘅。係。係咯，咁大家留意下啦，用一個 pizza 收買佢，嗰個就係以前嘅，但係以前嘅綠色巨無霸，即係我哋叫做係啦。咁同埋呢集原來都仲有好多咧其他角色出現過嘅喎，咁啊嗱 Iron Man 啊 Tony Stark 最尾有出過啦。 其實佢交嗱呢度就最想交代翻咧，佢哋其實係想。 鋪路 嗱，佢話 鋪條路拍呢個。 如果你有睇嘅，你見佢最尾啊 ，Watch 將軍喺度飲紅酒嘅時候，啊 Tony 走去揾佢話：，我哋想，我哋呢班人想組織一隊， 一個 組織 咁樣 部隊啦。咁 佢咩人？ 咁其實咧， 佢冇答佢， 就應該係 Avengers 啦， 冇錯啦， 就係Marvel世界裏面嘅一班英雄嘅聯盟啦， 即係等同於呢個 DC 裏面嘅正義聯盟。 係啊，咁佢哋咧主要成員就有Iron Man 啦，當然 老細啦 ，Ant Man 啦，即係一個叫 Professor Palmer 嘅一個教授啦，佢可以佢 變咗隻矮嗰個， 可以縮細，可以變咗巨人。 嗰個，因為嗰個好似都話嚟緊想拍到戲嘅喎。 係 啊，矮俠係嘛？嗰個叫做 同埋佢老婆 矮俠係嘛？ 佢唔係螞蟻嚟嘅，佢只不過縮到咁細啫。 同埋佢自己發明咗個頭盔，可以同啲昆蟲溝通嘅嚇。 即係其實佢主要係食咗啲藥可以變大變細，變大都得嘅喎。聽講 變大都得， 變含蛋超人咁大都得嘅喎。 咁啊冇咁誇張。 冇咁誇張啊！ 兩層好多。 仲有咧，仲有啲咩成員嘅？ 最初嘅成員就係佢啦。係 咯。 Iron Man 啦，雷神啦。 係。 啊， 即係揸住個錘嗰個啦。 同埋變形俠衣啦。 我幾個嘅啫， 同埋阿 Ant-Man 嘅老婆啦， 係 Rip Circle。 咁係咪後來就所有 Marvel 啲人都加入？ 差唔多所有 Marvel 都曾經包括蜘蛛俠啊、狼人都， 都 或者X-Man 裏面嘅老啊狼人X-Man 裏面除咗狼人之外，就有Angel 啦，即係有對翼嗰個啦， 係 同埋阿野獸啊。 即係藍色，藍色嗰、那個係平時 毛嗰、那個， 平時啊戴副眼鏡睇書打嗰陣就好好打嘅。啊，即係電影裏面出現過嘅，上個第二集裏面出現過嘅嗰啲。 係係係。 第二集係咯。 嗰啲都曾經係加入過 Avengers 嘅成員啦。 哦，喂，佢哋唔係自己打死人嘅，係打壞人嘅一齊。 打壞人啦、啊。哦，最初佢成立咧就係同阿Hulk打嘅。 哦，點解？其實全班人對啊變形俠醫咁啊， 個故事就係講變形俠醫即係阿霍啊，俾雷神嘅同父異母嘅魔神 Loki 啊控制咗，咁就想去對付雷神，咁結果就 Iron Man 去嘗試同佢打嘅時候，就當然俾佢摸光珠啦。 咩意思啊？ 成套盔甲 拆咗 件 盔甲 啊！咁所以就其實漫畫裏面阿霍就有一個助手，有一個成日跟住佢嘅細路叫 Vic Jones 嘅。 哦。 咁 Vic Jones 又嘗試 call 其他嘅英雄一齊，咁就結果一齊去啦。 咁點啊？即係最尾係變咗係朋友嘅。 去制服咗 Hulk 同埋打敗咗Loki 啦。 哦。咦？點解咧？佢唔係企喺佢嗰邊嘅咩？ 嗯， 那個細路唔係企喺阿 Hulk 嗰邊嘅咩？ 哦，咁因為知佢四處破壞，而冇人可以制得住佢，起碼冇任何一個人單獨可以制得住佢。 咁你哋初期嘅 Avengers 係嘛？ 嚇、啊， 咁但後來就 Hulk 都係好人嚟㗎。 咁後屘就加入咗美國隊長，咁就好多人好多其他啲所謂 heroes 都慕名加入啦。 哦，即反而最初冇美國隊長。 最初冇美國，其實呢套 Hulk 咧最初個版本係有美國隊長出場。出場一個鏡頭咁、 你講翻套戲，即今次呢套新變形俠醫，係啊係啊，我聽講原本係話個男主角去到北極，本來好似想尋死嘅，即係話佢解決唔到呢個即自己呢個變形嘅問題，跟住俾佢發現咗即北極雪住咗嘅美國隊長嘛。咁但呢段戲咧喺今次呢度正式上畫嘅電影版就 cut 走咗，因為佢哋話好似 negative 咗啲啊，講佢去尋死，咁但咧就將會喺DVD 版咧擺翻落去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睇，可以 DVD 版佢會下個月到 係 會擺喺佢哋嘅網頁度， 哦， 俾你喺 網 度 睇翻咁樣， 好細嘅 version 啦。 OK， 咁大家可以即係追睇翻呢一段啦。咁Iron Man 啊 ，Tony Stark 以人嘅身份都最尾出現咗啦。 係 咁套戲裏面仲有啲第啲角色嘅喎，係咪啊？即係後來會變，你話嗰個本來幫佢製造個還原血清嗰、那個， 之後會見 會變咗 一個壞 人 啦， 係嘛？ 佢嘅死對頭啦，叫 Leader 啦，咁佢就係一個綠色，但係就唔係大隻佬，係個頭好大， 得個頭大嘅啫。 佢係 但好聰明嘅， 好聰，即係伽馬射線進化咗佢，令到佢好聰明，同埋有少少控制人嘅能力啦。 O K， 即係 咁啊！呢一套電影入邊係一個傻佬嚟嘅。 啊，呢套嘢係啊， 係即係佢未發揮嘅力量， 未變成好聰明嘅人啦。 咁有冇第啲人出過場，而後來可能會變成第啲角色嘅？ 暫時都未有啦。 哦，但係佢同埋最尾咧，佢打低咗嗰只叫咩話？只怪物叫做 Abomination， 佢都冇打死佢嘅喎，佢都係制服咗佢，佢低咗咁曳嘅啫喎。 咁可能唔想搞到。之前例如蝙蝠俠咁，所有死對頭死曬， 咁但 係 呢個壞人咧，佢係最尾就變啦，有少少受化兵咁係嘛？即係佢打佢打到勁，最尾佢仲要兩溝埋佢嗰啲血清係嘛？ 超級士兵血清溝埋阿班納嘅血 嗰啲血，咁咪變咗怪物啦。咁其實佢變唔翻人嘅係嘛？ 佢 如果根據原著漫畫就 原著有 得翻人， 佢唔會變得翻人，亦 都 有少少佢保持翻自己嘅智慧嘅。 哦，即係佢有。 清醒嘅意識嘅，就唔係好似 Hawk 咁係兩個好似兩個。 同埋佢個造型咧，其實都係似翻 Ultimate 嗰個造型嘅，唔係原本個原本個有少少似啲人魚咁嘅怪獸嘅。 哦，咁佢呢個就 同埋成身唔係肌肉，係啲類似甲輪甲咁嘅嘢嚟嘅。 哦，咦，咁佢呢個就有少少啲骨喺外邊咁樣，類似係咁啦，即係改咗少少個設計 個造型啊。 同埋佢係灰色嘅喎，呢套咧入邊佢係。 哦，係係呢套係。 同埋隻殼都冇咁綠色嘅， 唔係好綠，唔係李安，同埋個力量亦都 down 咗好多嘅，起碼 唔係話一跳跳到上天咁 啊！你上次嗰個 即都要擒上樓，其實我覺得佢有呢套咧有啲玩到好似 King Kong 嘅喎。 啊，係 係嘛，揈嚟揈去啊啲大廈，同埋佢同嗰個女主角，即係中間有段。即係嗰段即係靜咗落嚟，同佢一齊喺個山窿度避雨嗰段，係咪有啲King Kong feel？ 係啊，好有King Kong feel。 佢揾咗好粗嘅手指都幫佢抹眼淚嗰啲咧，嗰啲係好King Kong嘅。 係啊， 係嘛？即係佢冇人都制服佢 樣出嚟啊！ 係啦係啦，即係同個女仔一齊，佢就變咗温純嗰啲咧，其實好似King Kong嘅。原本冇呢啲嘢㗎，係嘛？ 係。 佢呢套係加落去 冇嘅， 係啦。 同埋佢都終於，因為上次冇講，唔識講嘢嘅上次。 今次呢套識講。 今次佢識講，同埋講翻佢成日喺漫畫度講嘅 Hook Smash。即係 佢最尾有出兩下絕招㗎喎，就係即係好出名嘅絕招係嘛？ 就係用雙手一拍咁用音波去 嗰個 shockwave 係嘛？咁但係佢又唔係攻擊啦，呢下佢攞嚟同佢吹熄咗啲火咧。咁另外一下就一拳打攞地下 跟住跌過嚟 係嘛？ 係 咁跌 過就 係 漫畫成日都見嘅場口啦。 即係會重現翻呢樣嘢啊！咁大家即係。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開啦，冇睇開都睇，因為嗰個場面做得都幾型嘅，即係有種出絕招嘅感覺，有少少係咪睇？係 好 似武俠片定日本 嗰啲啊，出絕招啦， 嗌一下跟住 嗌一下 咁樣，係咯，嗰下都幾得意嘅。 當然漫畫度其實通常都係講 Hook Smash Punky Human 嘅。 哦，佢呢度就變咗好似 呢度就變咗出招前嘅， 出招前嗌一個 黃面超人 嘅 拉力拳 咁啊，有少咁嘅感覺係嘛？咁我都整體都算幾精彩啦，同埋佢就算拍佢哋即係開頭個男主角即係去走啊逃避嗰啲軍方追捕，嗰啲都幾好睇嘅，有啲 fugitive 嗰啲感覺係嘛？ 係係， 即係嗰啲逃犯 啊， 以前咪有套啊，夏利信福都拍過啦，嗰度有啲咁嘅感覺嘅，都拍得唔錯嘛。同埋佢都周圍去咗好多地方㗎喎，開頭又巴西，跟住又去咗墨 西 哥，係咯。咁後來佢又話 New York 啦，但係最尾嗰場街頭戰啊，其實實質個採取景地， 如果大家去過加拿大都睇過咩嚟㗎？ 去過加拿大住嘅或者移民或者讀書都好啦，應該叫 Young Street。咁其實嗰個取景地方就 Young Street， 嗰個打咗成20分鐘都喺 Young Street， 咁大家認啊啲街景啦。如果大家熟悉多倫多 最簡單就你見到個唱片啲公司 哦，係啊，嗰個 某間 Sam 啊， 嗰個 Band 啊，好易認嘅，其實巴黎神嗰度出面啦。咁如果大家熟悉多倫多， 我諗去過加拿大都少不免去過嗰度行， 好多人都應該認得啊。咁啊，佢冇乜掩飾㗎，嗰度明係 Young Street 嚟嘅。咁啊，有咩再繼續補充下呢套？ 咁啊，呢套暫時都係咁多啦。 是 啊，是啊 ,Tesco, 你今年個禮拜仲睇咗另外兩套戲喎，咁 哦是啊，咪就係啊破天荒即係 Happening 啦，咁同埋徐克嗰套深海尋人囉。 咁感覺點啊？ 咁能話三套比呢，我都覺得係變形合衣最好睇。 是啊， 可能始終有打有成，但都唔係㗎，佢嗰啲文搶戲都好睇㗎。咁呢反而呢 Happening 呢就比較沉鬱啲啦，咁其實一定係啦，咁 Happening 又係講死人啦，死好多人啦，自然災難片啦，咁呢、這個深海尋人就直成鬼戲啦，咁呢一定係比較即係沉鬱啲，咁大家要頂得順啲。 講下 Happening 先啦，咁 其實我哋今日 鬼眼嘅嗰位印度籍嘅導演拍噶嘛，係 啊冇錯啊。 咁有冇好似鬼眼咁或者佢嘅 The Artist 咁 最尾 玩到一個 嚇？冇嘅，今次係反而係條 timeline 直落。 哦， 咁件事亦都係慢慢講俾你聽，係好易理解嘅成套戲反而。 哦，唔係， 深海尋人就好難理解嘅。係啊， 反而係好難理解， 好難理解，一般嘅香港觀眾有睇唔明嘅可能嘅。 哦， 係啦，咁或者我哋講少少 Happening 係關於咩啦？咁其實 Happening 爆少少，佢原本交上去嗰陣嗰個劇本啊，原本個名字就叫做咧 The Green Effect， 咁大家可以估下咩 Green 係啦， 反應 色嘅係啦，一啲 效應 效應咁咩意思？咁其實係同植物係有關係嘅成套戲。 嗯哼， 咁 嗱，唔知有冇穿橋啦，因為呢套戲始終，不過佢呢個又唔係咩秘密嚟喎，其實套戲做咗好快，佢已經講呢樣嘢。 哦， 係啊，咁其實就係、是、佢哋自己嘅 theory 咧，嗱佢最尾都冇 confirm 呢樣嘢㗎，咁佢 theory 就係話咧，其實係啲植物咧就 release 出一啲嘅 chemical。 出一啲化學嘅物質， 係啦，咁呢啲 chemical 咧就可以影響嗰啲對佢哋有害或者襲擊佢哋嘅生物。咁佢呢個戲入面咧就令到啲人咧就喪失咗啲自我保護嘅意識啊！佢話所有動物都會有自我保護意識， 咁就可以跳曬樓啊！ 係啦，即係佢哋就唔識得保護自己。咁佢咧其實有三個 stage 嘅，第一個咧就開始語無倫次，即係開始不斷 repeat 住可能一兩句說話，或者一啲即係啲佢哋自己比較執著嘅一啲嘢，即係可能你宗教嘅咪成日喺度講住嗰啲宗教啲嘢咯，你係讀緊書嗰啲咧成日噏翻啲考試題目啊咁咯，類似咁咯，咁啊開始語無倫次，佢淨噏住嗰幾個字嘅啫，咁跟住咧好快就開始個身體咧開始唔可以協調啊，咁佢表達出嚟就係突然間啲人行下企曬喺度唔喐，咁跟住咧有啲人甚至開始咧褪後行，佢係咁表達啦，咁跟住第三個 stage 咧就係自殺，咁自殺咧佢仲要用一個好暴力嘅方法嘅，即係有啲係可能初好得意嘅，即係講佢可能有個有槍嘅人就例如差人咁，佢自殺咗之後咧，就另一個人就執起佢支槍，跟住又噴槍喎，跟住第三個人又執起佢支槍，即係咁樣嘅， 即係傳病毒咁。 佢係㗎，即係初啲人就估呢，即係佢戲入面呢佢就估係恐怖襲擊嘅。係咪有啲即係毒氣呀定乜嘢神經毒氣呀、之類咁嘅。咁但係後來呢啲主角嗰班人呢就自己有個 theory 呢就覺得係，其實我都唔知佢有咩根據喎，即係佢只不過啱啱即係離開緊，即係佢哋去疏散嘅一陣呢就上咗一個本身係種一啲 greenhouse 咁嘅人嘅車啊，咁個人自己對植物，你可以咁講啦，佢又唔係咩博士嚟嘅，但係佢對植物係有一定嘅認識，因為咧佢哋起程嗰陣咧，佢同啲植物拜拜嘅，跟住佢同個主角講：，我唔係傻嘅，你唔好以為我傻啊！咁嗰個人就解釋，原來植物咧係有感應嘅，有 emotion， 佢係感應到人嘅 emotion 嘅，即係你係開心，你係唔開心，你俾啲好聽嘅音樂佢聽，你俾啲吵耳音樂咧，佢會有反應嘅。佢話呢個係科學嚟㗎，唔係假嘅，你科學有證明喎，的確亦都係嘅。 咁係， 呢個唔係假嘅呢樣嘢。 係啦， 咁但 係 佢當然佢行多一步啦，就係話原來唔係人嘅情緒影響到植物嘅生長嘅。咁佢就話咧，原來植物都係有情嘅，不過你人唔知嘅啫。咁佢同埋咧植物同植物之間原來可以溝通到嘅，你亦都係你唔知嘅啫。即係啲樹啊，同啲草同啲，其實佢哋協調埋一齊，就係去對付人類。 一齊作反。 即係佢哋只不過天然去保護自己啦，即係可能係人開始。去到一個程度破壞自然，去到一個程度自然就會反撲，咁其實都係種自然反撲啦。即係如果大家睇過咩《風之谷》啊，即係嗰條卡通啊，都有講呢啲嘅 反撲啊， 自然反撲啦嚇，即係植物原來就係會即係最尾佢即係 都有少少係套環保電影嚟嘅。 咁佢當然個意識你可以咁講啦。咁但係其實佢最初嗰陣咧係提出過一樣嘢，就係關於蜜蜂開始。減少啊，數量開始減少。咁、那個主角佢其實係一個中學教師嚟嘅啫，但佢係教 science 㗎啦 ，general 咁教 science。咁但係啲學生係冇興趣答佢嘅。咁其實佢可能個主線咧就係 question 緊大家，你唔好以為冇曬啲蜜蜂唔關你事。咁跟住佢原來個黑板度另外啊寫咗一句即係類似係愛因斯坦唔知邊個科學家講過一句説話，佢話如果啊呢個地球係冇曬蜜蜂咧嘅話，人類咧都唔會活多過四年嘅。咁其實呢個咧係成到佢個點子嚟嘅，但你要留心睇先睇到㗎。佢冇讀過呢句嘢出嚟㗎，佢寫喺黑板度嘅啫。即係佢有專登影一影嘅，但你要睇咯。咁呢個開始嗰陣就講影咗㗎。咁所以成套戲可能佢講嘅嘢就係、是、你啲人以為你破壞曬自然啦，關咩事？有咩問題？但其實係好有問題嘅咯。係啊，咁其實呢個係可能係佢想講嘅嘢嚟嘅。即係除咗成套戲好多死人嘅場面好即係睇到你即係目定口呆之外咧，其實佢背後係有少 message 想講嘅。咁或者詳細我哋可以之後再同大家再論一論呢套戲啊。咁另外其實《深海尋人》咧就更加要慢慢同大家論啦，因為都其實幾難明嘅。咁唔知道大家咧以前有冇睇過啊哥哥啦，同埋林嘉欣，即係差唔多第一套戲啦，林嘉欣嘅，亦都係哥哥最後一套戲啦，就是、二度空間啦， 一路環繞有冇鬼啊嘛？ 係啦，即係其實咧呢一套《深海尋人》咧，亦都係 question 翻同一樣嘢，就係話咧 你見鬼嗰陣，到底你係有精神病啊，定係啲藥物影響到你，定係真係有鬼咧？咁、 嗯、 當然哥哥嗰套咧，據我哋睇嗰陣嘅理解，其實套戲係冇鬼嘅。 係啊， 即係哥哥嗰套啊， 純粹係佢自己揭屍體。係 啦，即係首先係林嘉欣 想翻下 有病啦，醫好翻喎，林嘉欣冇見鬼啦，到哥哥見鬼，其實就因為佢自己自責。 自己嘅心魔啊， 心魔啊，係啊，其實冇鬼嘅。 女朋友為佢。 係啦，係啦，係啦。咁呢個就係、就係、是、個二度空間。其實大家可以睇翻㗎，其實都好好睇嘅。咁咧呢套《心想尋人》咧，我可以講咧係二度空間加見鬼，即係亦都係啊李心潔之前嗰套戲啦嚇。咁再加咧日本沖繩嘅一個好靚 MTV， 咁 係 因為佢成日唱歌嘅，佢間唔中又播歌，影翻佢哋潛水嗰啲片段嘅。咁、哦、你時間條 timeline 咧，成日逼嚟逼去嘅。嗯，我諗如果大家咧係睇《無間道》，唔係時空間，嗰啲係條 timeline， 唔係直落， 即係好似《無間道》。 冇錯啦，《無間道》如果你睇唔明第三集。點解一陣啊梁朝偉又死咗，一陣梁朝偉又未死？喂，大佬寫明人哋講三個月前啊嘛，寫到明你都睇唔明嘅咧，呢套戲你一定睇唔明。 哦， 因為咧好亂嘅，我睇一陣都要少少組織翻嘛 ，what's going on 啊到底？咁同埋咧套戲咧中間亦都抹開咗咧兩段嘅，即係大半前大半段咧，你嗰啲見鬼嗰啲過程咧，其實咧。或者呢個我講穿住啦，或者呢個我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補充翻啦，因為今個禮拜可能大家有機會去睇，你睇咗先。其實咧，你發覺到套戲去到大半嗰陣咧，嚟一個180度逆轉嘅。 哦， 係啊，其實佢就玩 twist 橋啦，反而呢套戲。 哦，咁啊玩賣個關子先啦， 賣少少關子啦，下個禮拜同大家好講翻呢個部分啦。咁其實或者要同大家論真啲，到底中間其實徐克係想講啲咩咧？咁同埋呢套戲咧，好同阿徐克以前拍嘅戲有好大分別㗎。以前如果大家睇過徐克嘅戲咧， 好一輪嘴， 係啦，就用旁述咁滯咧講俾大家聽。咦，我入邊有官兵嚟到，咦，我哋係咪應該走咯？喂，做我都見到你走緊路咧，噏埋俾你聽。好似睇緊廣播劇咁一樣，呢套戲咧反而咧唔係咁多對白，好多時用影像。 有冇玩翻徐克成日都整一啲好古怪嘅，類似《溏心風暴》咁嘅金句咧？ 佢又冇乜。 例如《東方不敗》《王朝拜》《彭少間不勝人生一場醉》啊， 我即係啲咁嘅嘢， 成日笠住啲咁嘅。 冇呢句 咁嘅金句咧， 呢套戲冇呢啲嘢嘅。即係好唔同嘅，所以同徐克以往，其實或者呢個先係真正嘅徐克啊。以前嗰啲可能係商業化，呢、 哦、 個咧可能就真係反而玩咗咧。徐克你唔好睇少，其實佢係正式係讀電影出嚟 嘅。係，佢真係讀電影。 咁呢套戲反而咧係好比較深度少少。嗱，大家可能會覺得悶或者咩嘅，咁就係即係當然今個禮拜咁多套好戲咧，你唔知會唔會揀呢一套即係中國人拍嘅。嗱，其實佢呢套未必可以講係科幻片，但係咧其實佢中間咧。唔係話純粹鬼，佢都有啲科學嘅解釋嘅，對好多嘢。咁、但係當然呢啲係比較表面啲咧，即係例如靈魂係能量不滅啊呢啲咁樣，其實比較舊少少㗎啦。咁 恐怖熱線成日講嘅嘢。 咁啊唔係啊，呢個不嬲費斯理嗰啲都係咁講㗎啦。咁但係呢個就未必係一個好新嘅概念。咁其實佢裏面都嘗試又加埋沖繩嗰個海底遺跡啊嗰啲咁嘢，即係佢想營造少少科幻嘅氣氛嘅。咁、咁但係嚴格嚟講都似係鬼戲多啲呢一套，咁、大家可以睇下嘅呢套亦都，咁下個禮拜我同你詳細再講翻啦，即係 happening 同埋呢個海底尋人呢、這個， 係、 深海尋人係。 Tesco 你嚟緊好似有好多套科幻片將會開拍喺美國， 係啦，咁有一套係比較再後啲㗎啦，咁最新嘅消息原來 RoboCop 啊，即係。鐵甲威龍， 鐵甲威龍嚇， 係啦，會再拍喎。咁但係呢個咧，可能要2010年先睇到啦。但係呢個最新宣布嘅消息，但係好著約喎。網上啲人話：哇，正啊！佢哋對呢套戲嘅興趣仲大過係呢個《未來戰士》第四集。 咦？又會嘅？ 咁唔知可能《未來戰士》第十， 咁可能都 有拍 得太難啦。 就真係太耐冇見啦。 都唔係好似上次個電視版都係。 電視版還電視版啦，佢哋可能覺得唔係咁過癮啦啲嘢。咁、如果你正式拍一套新嘅電影版，相信咧會有啲新嘅元素擺翻落去啦。咁、以而家嘅特技， 咁佢嘅背景會係 我唔知道完全冇嘅，得張 poster 嘅啫。張 poster 只不過得阿 Robocop 個面，即係嗰個頭。 嗰個面罩。 係個頭咯，咁啊隻眼著咗光嘅喎。成扮嘢著咗紅光，咁當然我諗呢個純粹係一個 poster 嚟嘅啫，唔好太介意。唔係咁似啊 X-Men 嗰個 cycle 多啲嘅，係啦係啦。咁另外呢頭先講話 happening 嗰個導演啦，印度籍導演啦，因為佢下一套戲又唔拍呢啲古怪嘢喇喎，拍呢個降世神通啊，中文版啊，卡通嚟嘅，原本係 係一個 知唔知係咩嚟？和尚仔啦，個頭上面有個箭嘴咁上下嘅嘢嘅。咁啊，其實我 都花都冇機會睇過呢套戲， 有碟出過，但係我哋冇睇過。HMV 有碟賣嘅， 係啦，咁佢會拍個 真人版。 真人版啦，咁佢呢套咧就叫做降世神通嘅最後的戲中啊，即係佢其實都係講啲功夫嘅嘢嘅。咁當然佢用一個印度籍導演拍，講佢對翻嗰啲佛家嗰啲嘢，佢有一定嘅理解嘅。我相信都我諗唔係龍珠咁嘅，係啦，係啦。咁另外咧，上個禮拜都同大家提過話，即係 Phantom 啊嘛。咁原來呢個 Phantom of the Opera 咧，竟然係有第二集喎。 哦， 仲要係歌劇版先。 歌劇版。 係啊。最出奇嘅咧就邊個做咧？原來揾翻上次電影版嗰個男主角，嗱大家唔知道知唔知啊？嗰、那個男主角原來就係《戰狼三百》嗰個男主角喎。係 係。 即當年拍《Phantom》可能未練到咁大隻，大家唔認得係嘛？ 嗯哼。 呢套我唔知佢點樣拍啊？唔係佢係唱㗎，真係。 哦，真係歌劇。OK。 係真係歌劇啊！咁但係個 title 會識嘅。 係啦，咁、那個 title 就叫做《Once Upon 呢個 Another Time》啊。咁到底佢到底講幾時啊？我就唔知啦嚇。咁呢個亦都可能係裏面其中一隻歌嘅歌名嚟嘅。咁詳細就要 通常都會係㗎， 遲啲先睇得到啦。咁呢個《戰狼三百》呢個男主角咧，嚟緊亦都有另一套叫做《Limbs Island》啊。其實呢個已經出咗預告片一輪㗎啦，其實都就嚟上畫添啊。咁呢個當然又唔係科幻片，但係怪怪地嘅，就係講咧有阿 Judy Foster 做啦。咁呢、這個呢、這個《戰狼三百》咧就係、是、做呢個女仔 Limbs 嘅爸爸。咁佢咧就好奇怪嘅，住喺個荒島度嘅，講佢哋，即係佢係啊，喺個即係好靚嘅個荒島，即係全部都椰樹啫。佢唔知係啲咩學家嗰啲嚟 㗎。 咁喺個荒島度住㗎，同埋個女靚妹嚟㗎咋。咁咧有一日佢爸爸出海之後咧，咁就唔見咗。咁我嗰個但係嗰個細路女阿 Limbs 就好中意咧睇一個冒險小説。咁咧冒險小説咧原來個作者咧就係阿 Judy Foster， 但係咧 Judy Foster 係用個男人名嘅喎。咁同埋咧，佢嗰個名咧，即係好似惠斯利咁咯，即係佢用翻呢個名咧，就做翻嗰個主角個名嘅。所以咧，一般人成日以為咧，呢個係男人嚟嘅，但原來咧，只不過係一個揸雞都冇力嘅一個女作者。 即係好似男夫人可能係女人，好啊， 男 人。 男夫人反而係男人。嗱，呢套戲反而咧，我都有啲似以前啊嗰、那個Remington Steel 啊，即係咩李明頓嗰套咧， 唔知 大家記唔記得？就有套麗的做嗰套電視劇咧，就是、由阿前任嘅詹士邦主演。 詹士 邦啊。咁嗰個就講嗰、那個女主角咧就私家偵探，但又揾唔到食啊，因為女仔唔信任啊，啲人對嚇。咁佢咧就自己 invent 咗，話俾佢聽其實我係秘書嚟嘅啫，我個老細叫 Remington Steel 就冇呢個人嘅喎，原來。咁好笑嘅地方，後來就有個白撞嘅即係阿舊詹士邦咧，就走出嚟認咗，因為其實佢係個賊嚟嘅啫。咁認咗之後咧，喂唔係喎，發覺好 work 喎，個女仔就請咗佢啦，就扮演佢嘅老細，其實佢就冇料到嘅，其實。不斷破案都係呢個女仔去破案， 即 係 有少少似柯南啦。 好笑咁又唔好咁講。咁啊，阿舊詹士邦套入面都真係好有型、好有款嘅。只不過即係實際用腦嘅咧，就係嗰個女仔咯。咁變咗有啲似嘅。咁同埋呢套戲入面咧，阿戰狼三百咧就除咗做翻呢個 Limbs 嘅老豆之外，佢亦都扮演翻個小説入面嗰個男主角。咁、 哦、 佢就不斷咧同阿 Judy Foster 有對話喎。那個 Judy Foster 好似黐咗線咁咧，成日同呢個即係唔存在嘅人傾偈嘅。咁、佢就扮翻一個咁嘅冒險家咁嘅嘢，咁所以都幾得意嘅。咁啊唔係科幻片，不過裏面都幾奇幻。 咁呢套係大約幾時上呢？ 啊，我諗都係嚟緊個月或者再下個月到嘅啫，即係嚟緊呢兩個月內，我唔記得咗個上映期嘅，但其實已經上咗即 係預告片 㗎啦，咁、大家可以留意返啦。咁同埋呢個戰狼三百呢個男主角呢，其實佢叫咩名話？叫做係咪呢個叫咩筆頭啊？呢、這個叫做咁總之佢啦，佢另外呢嚟緊係有一套嘅科幻片嘅，咁就叫 Game 啊。唔係 The Game 喎，係怎叫 Game？ 咁咧係真係關於個 online game 嘅。咁但係咧，裏面佢就係飾演一個玩呢個 online game 好叻，即係最 top 嗰個 player。咁佢就叫 Slayer， 即係佢個網名叫 Slayer。咁其實詳細講乜大家都未知，但係當然係講緊一啲網上世界殺人 嘅 有 殺手咁解啊。 現實世界有關，你我當有少 Matrix 咁嘅，分唔到現實同虛幻呢啲咁嘅主題。咁、呢個就再遲啲會上畫嘅。咁啊唔係今年㗎啦，下年嘅事㗎啦。咁、另外呢原來呢個黃聖依啊即係星爺嘅 前星女郎啊。 星女郎啦唔好話女友啦。咦嚟緊會參與一套迪士尼唔係細路仔戲喎係重拍一套科幻片。以前嗰套呢就叫做 Escape to 呢個 Witch Mountain 啊。咁佢新呢套呢就叫 Race to 呢個 Witch Mountain 喎。咁呢套戲主演嘅呢有呢個蝎子王 The Rock 啊。咁、我相信呢套呢就唔係好似以前咁細路嘅。 咁其實呢套講乜我未知，但以前嗰套咧唔知啊韓詠記唔記得？ 一男一女兩個小朋友， 有 少少有 啲豬仔小寶咁嘅、 精神感應能力啦，豬仔小寶 嘅感覺。 可能年輕嘅人唔知咩叫豬仔小寶啦，係豬仔小寶係 N 年前一套電視劇叫《合家歡》嘅兩個主角，係一個好兩個好 Q 嘅細路仔。 嗰個係純粹家庭片啦，咁一男一女。穿死嘅，咁啊講，唔係我唔係講豬仔小寶，講翻呢個 Rich Mountain， 咁啊 講佢哋其實應該係外星細路嚟嘅， 有少少心靈感應能力㗎啦， 係啦，佢可以互相心靈感應啦，同埋咧有醒喐啲嘢，即係阿基拉咁樣嘅 念動力啦， 咁啊啲人成日想捉佢嚟研究咁之類啦，咁以前就講呢個咁嘅故仔嘅，咁當然最尾佢係安全咁翻到個家鄉咁咧，即中間有啲好嘅人類幫， 始終都係 好温情嘅，以前嗰度好温情嘅。咁但係新呢套咧，相信係一套 action 片嚟嘅。 咁我諗叫大 隻，都唔係都唔 叫大隻 佬 後 啦，係嘛？ 總唔可以叫 大 隻。 咁 但係 呢個蝎子王好似都話會拍第二集啊。咁但係呢個暫時未有詳細資料啊，遲啲再同大家講。係啦。咁另外咧嚟緊咧，日本嗰邊啊，亦都有啲消息咧，就係應該會上畫嘅咧，就係呢個工學機動隊啊，原來玩一個叫 2.0 喎。 2.0 係啊，其實就係將工學機動隊以前嗰套電嗰套卡通版咧，就整一套 3D 嘅動畫， 即係個故事會一樣。 我諗係一樣啩，或者大同小異啦。咁其實我都未睇過，就睇咗少少開頭佢跳喺間屋樓度咧，但係跳嚟嗰個 shot 咯。咁就比較翻 做得靚唔靚啊？啲立體效果 咁啊，好立體嘅，成好似人咁樣嘅。 哦， 係啦。咁但係人嗰 part 似唔似？我唔知佢背脊跳落去，我睇唔到個樣。咁但係啲大廈啲景好真嘅。咁呢套會上畫嘅，咁同埋呢原來呢個嚟緊呢個月呢就會喺呢、這個工學機動隊嗰、那個導演叫壓井手啦，咁就同呢個宮崎駿呢 對冚 對冚啦，冇錯啦。咁原來有另一套卡通呢就叫做係咪叫 Sky 咩 ?Sky Kramer 啊，唔係 Kramer 啦，嗰個叫咩咦去咗邊啊，睇睇個資料先。Skycrawlers 啊，咁就係講一啲空中嘅早擊手啦，即係其實係一啲揸飛機啊。咁當然佢嗰個世界唔係話純現實嘅，即係唔知乜鬼嘢設定嘅世界嚟嘅，即係咁啊講佢哋係早擊手，但係佢哋平時嘅生活就係好似普通人一樣嘅。係啊，咁啊對冚呢套宮崎駿就係、是、宮崎駿嚟緊新嗰套卡通叫《崖之上之 Ponyo》啊。咁其實係講一個金魚小姐、金魚公主啊，應該講。好細嘅啫，即係唔係人魚公主喎，佢好細嘅啫，但係佢 面係 啦，佢面係人嘅，咁啊同一個細路仔之間個關係咁樣咯。咁啊同埋呢套咧，唔玩天嘅，係玩海嘅，同埋咧今次呢一套戲咧，佢好似話會減少好多用電腦做嘅場景， 即係真 係 用 反而用翻手 繪 係啦。咁反而阿壓井手咧就直接挑戰宮崎駿最擅長嘅天空。係啦，咁或者呢個大家可以睇啦，相信呢會上畫嘅，遲啲香港 應該都會。 係啦，呢兩個都係大師啦。係 啦。 咁你工學嗰都有機會應該會出 DVD 嘅。咁大家可以即係留意返啦。咁另外原來呢嚟緊仲有啲算係超人片啦。咁有兩套㗎喎。咁大家記得頭先講個戰狼三百啦，咁導演係 Frank Miller 啦，亦都係漫畫家啦。咁嚟緊會拍一套，但呢套同埋呢會上㗎喇喎，唔係話好耐之後㗎喎。 Spirit。 係呀、The Spirit。咁我睇過個畫頭呢，其實就一個著黑色西裝，就有條紅色胎喺度飛下飛下，有啲蒙面超人 feel 嘅一個好似偵探咁嘢。 漫畫其實應該係有個無面嘅眼罩 喎，係咪 吓， 係囉。咁對返個今次個敵人就係上次一個咩，即係做嗰、那個你之前 Iron Man 做嗰個單眼佬嗰、那個 哦， 係呀係呀係呀，嗰邊個嚟㗎？係咪 Sam 咩 Jackson 嗰、那個係咪係咪係囉。咁佢會做佢個對頭咁樣啦。咁呢套嘢有冇咩認識呀、韓詠？因為好似係好舊好舊嘅嘢， 好舊嘅一個美國卡通、美國嘅 漫 畫 啦，係嘛？咁同埋 咧造型嘅，其實係一個著住西裝嘅人。 有冇超能力㗎？冇 嘅，冇。 我即係打嘅啫。 揸住兩把槍咁咯。 哦，咁其實會唔會都似翻 Frank Miller 之前嗰套 Sin City 嗰啲嗰類？因為我見佢影出嚟嗰啲都係少少黑白嘅玩。 我諗係因為 Frank Miller 做。導演，所以 個畫頭就係黑白，跟住 因為 Frank Miller 其實最擅長係玩啲 大黑大白，唔係啲線條啊！你睇翻嗰啲公仔書，其實全部都係用一啲線條去構成唔同嘅嘢嘅。 咁同埋另外仲有一套咧，叫 Luke Cage 嘅，話都話係 Marvel 嘅一個叫做係超人算唔算咧？ 超人啦、啊，都係一個超人啦、啊， 亦都會上 好大力，同埋有金剛不壞身。其實佢比較特別嘅地方，佢其實係 Power 黎士個漫畫 Power Man and Iron Fist 啊。Iron Fist 就係一個東方人，一個一個個拳好大力嘅 係咪功夫、啊、 功夫、哦、功夫人啦，但係佢其實都算係超能力嘅，因為佢拳嘅大力都唔可以整， 即係唔係李小龍咁簡單㗎啦，打穿牆㗎 啦嗰啲啦，咁其實係 Marvel 咁呢個 Luke Cage 有咩特別嘅？黑人。 因最特別嘅地方，因為當年咧，佢係70年代嘅產品嚟啦。咁佢其實當年其實漫畫上就好少黑人嘅，唔好講主角，連角色其實都好少嘅。咁佢東方人更加少啦。 嗯，啊、因為即係呢套係玩少數族裔嘅， 係東方人其實喺漫畫度咧， 通常做壞人啊嘛。 講得唔好聽就例如 Iron Man 裏面嘅打一個 Mandarin 啦、 啊，哦哦哦 okay。或者菲入哥頓裏面嘅明帝啦、啊，都係啲東方人樣嘅嘢啦。 壞人㗎嘛， 當然通常都鬼佬扮嘅， 鬼佬扮，黐翻兩邊須扮、 啊。又話唯一，如果你諗翻西方，如果講東方嘅英雄少少嘅，都係陳查理啦。當然， 嗰個算英雄， 都算係啊，起碼係偵探啦。 O K， 嚇，咁即係佢係比較特別啲，咁你話力量上啊，其實冇乜嘢，都兩個都係大，即係一個個拳頭可以好硬啊，或者打穿牆，一個就大力同埋金剛不壞之身啫，即係如果喺漫畫世界炒埋成碟都係啦。 咁有冇可以補充下？暫時資料都唔多， 暫時都未知。 知呢套戲會 未知邊個做？ 啊，有一套近啲嘅，12月12號就會上畫㗎啦，即係算係聖誕檔之前嘅。咁、哦、就由呢個 Matrix 啊裏面啊奇洛里維斯係嘛？ 係奇洛里維斯。 係啦，主演嘅。咁呢個就喺度好 classic 嘅科幻片啦，《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係嘛？ 係一個。 有咩特別嘅呢套嘢？以前嗰套我記得有個好大好笨嘅機械人 咧，黑白片嚟喎，基本上 係。呢套當然完全唔係咁啦。咁奇洛里維斯咧係飾演個外星人。 係外星人有啲。 其實講咩嘅？ 都係外星人入侵咁。 唔係喎，佢好似係只飛碟嚟警告地球人，如果繼續係咁破壞或者係去打仗，佢就唔會客氣㗎啦，係咪咁啊？係咪即係類似你一發動戰爭，嗰、那個機械人就會消滅地球係咪？ 係 即係其實佢係想 stop 咗啲地球人嗰啲戰爭咁上下嘅反戰嘅。 係咯， 即係佢唔係壞㗎喎。佢 係 一個嘅 降臨者咁去 咁 係 嘛？ 去想介入人類之間嘅紛爭嘅，咁當然就人類有各種唔同嘅方法想去反抗佢啦。咁大致係咁啦。 但係嗰個機械人差唔多無敵嘅喎，係嘛？ 啊，係。當然個造型又比較薯啲啊，銀色舊嘢。 哇，嗰度好舊啦！我諗今次呢套完全唔同㗎啦。咁或者呢度，嗱呢度暫時真係連相都未有得睇㗎，好保密。係啊。但係咧都好出名㗎，其實呢套戲 係因為當年一套好出名嘅黑白片， 好出名， 但係 classic 嘅科幻， 但係佢會唔會跟足咧？就唔知，因為你記得《War of the Worlds》㗎，真係完全改到飛起。 個籠喺度嘅，其實《War of the Worlds》我哋即係下次可以攞嚟 compare 翻《Happening》㗎。係，咁或者嗰個我哋下個禮拜再講翻咯。喂，嚟緊咧，你好迷嘅一套嘢叫《Star Trek》喎，《星空奇遇》啊。 比較年長我都睇過啊，《星空奇遇記》 啊， 當年係麗的電視做過噶， 係 啊，無線都曾經做過。 點解講翻呢套戲咧？ 唔 係講翻舊嘢啊，因為嚟緊原來有個新嘅《星空奇遇》嘅電影上畫喎，當然未做啦。 你叫佢《星空奇遇之學警出更》嘅嘢啦， 點解咧？ 因為其實講翻咧， 嗱呢個唔係真名嚟，我哋講笑㗎咋。 呢套嘢其實講翻係前傳嘅， 係 因為 前到咩程度先？ 前到咩程度就係前到《星空奇遇》第一代 嗰班人係嘛？ 閃破葛克艦長，佢哋啱啱出學堂。 哇！咁真係好出家喎，大佬 嘅故事。咁 其實佢裏面啲造型都玩返好多舊嘢㗎，例如佢隻船係用返電視版 最舊嗰個 設計，傳統型嘅。 但當然佢加咗好多 detail 落去啦。咁係講我哋第一次見面第一次認識咁樣係咪，即係嗰班好 party 嘅主角係咪。 咁當時隻冒險號仲係起緊嘅。 哦，即係呢套戲唔係講我哋揸冒險號添。 Enterprise 其實應該亦做企業號嘅，只不過 當年嗰個 嘛叫做冒險號啊。 咁啊，閃撲唔知大家記唔記得穿藍色衫尖耳仔嗰個啦。 藍色點解穿藍色衫咧？藍色衫係科學官。 哦，理性。 金色衫咧，即係黃黃，即係佢叫金色啊，就係、是、就係唔係係指揮攬橋人員、指揮人員。 哦，你意思佢係分咗佢啲官階，或者 唔 係個職位？職位哦。 紅色衫嘅咧，就係、是工程師。 哦，係咩？哦，原來係咁嘅。 工程技術員啊，工程人員啊，或者通訊員嗰啲就 咁。今次佢哋係咪著翻啲類似嘅衫？係， 啲衫會係照翻， 即係當然靚仔啲啦。靚仔啲，跟翻個設計。 其實如果你有 唔會突肚腩啊，係嘛？或者可能班演員面到冇肚腩啦，係嘛？ 面到冇肚腩， 或者應該扎住佢。 其實原裝設定嗰陣時候。國克隊長已經三十幾歲了， 但呢套戲唔係喎，嗰個係啱啱學講出嚟， 只不過當年電視版嗰陣啊， 嗰 啲 年輕嘅演員 太年輕，所以變咗咁靚仔男長嘅。 咁呢套即係如果大家係有睇開 Star Trek 嘅，一定好期待呢套戲喎，係咪啊？ 應該係啦，因為大家都好想睇翻，其實好多星空奇遇嘅迷咧都唔係。真係好鍾意啊光頭佬男長，即係星期二第二代。 咁光頭佬嗰個還好啊，再後啲嗰啲係 黑人做 啦。冇乜感情啊，真係。 其實 唔係話唔好睇喎，即係但係佢哋最鍾意都係舊嗰套。 或者講講啦，大致上佢拍過嘅電影就有七套啦。 哇，咁多套㗎嚟有。哦，咁呢套第八套。哦，不過而家就興拍前傳啦，咁大家要 所以佢變咗前傳啦， 個口味都翻翻嚟。 電視就有， 咁就全新嘅人去做噶啦，肯定就唔係揾翻阿伯出嚟做啦， 全部都揾翻後生仔做翻佢哋嘅角色。係 啦，係啦，係啦，係啦。 咁但係都係因為保密功夫太足，淨係見到 poster。 哦，其實 連啲衫其實都係 key 頭嘅，基本上都未見過啲衫點做。 但係有個畫算係畫頭睇㗎啦，咁啊見到啲燒焊嗰啲咩？工人喺度燒焊緊隻冒險號啊嘛，啊幾靚喎個畫頭都， 哇竟然可以將嗰隻嘢做到靚， 哦咁實得嘅，你諗下元祖高達嚟緊都會出隻 2.0 啦，係咪？即係唔係話， 唔係當然 唔係話樹碌就一定唔靚，你加翻啲 detail 其實一樣靚，我覺得有時啊靚過新嘅呢啲嘛。 如果有啲星空奇遇迷睇過之前嗰度星空奇遇嘅電視劇嚟叫 Enterprise 咧，都睇過嗰隻船嘅，如果將佢改靚咗會咩樣噶？ 哦，即係已經做過㗎啦。 係，因為Enterprise 嗰套戲其實係講返國克隊長之前接近100年前嘅事嘅，咁都有講過其中一集係講時空交錯， 即係見返舊嗰隻冒險號。 哦，嗰、那個唔係係粉進號啊，點解？因為佢冒險號係成個系列嘅，佢叫 Constitution 哦，你意思即係個型號一樣，但係個 天 唔係嗰隻 天發級戰艦嗰啲啊，天發級太空船嗰啲係，咁佢係有一隻同個型號一齊嘅，去咗嗰個年代， 係即係個樣一樣，但就唔係嗰隻船咁解，我明白，即係同一個樣有幾隻嘅。 當然成個故事就係發生喺一個， 大家知唔知道冒險號係點樣？可能我驚深啲嘅朋友唔知道，形容下， 大致上係 一隻碟， 一隻碟。 中間有 支嘅頸， 光有支電筒， 中間就係一個電筒， 上 面有個衛星電視 筆 啊， 可唔可以咁形容？ 咁形容啦， 唔係以為搞笑，或者有個更好嘅比喻啊，就係阿馬莎咧，咪有隻戰艦嘅，錯咗追啊， 調轉咗， 係啦，其實嗰隻船咧就係將冒險號反轉嘅，唔知大家知唔知？係真嘅，佢如果設計就將冒險號反轉咗嚟再設計過。 其實日本人都幾多玩星空奇遇 啊！你根本大和號亞馬圖即係太空嗰套啊，都係玩翻星空奇遇啲橋啫嘛。 係， 同埋星空奇遇啊，唔係一套好簡單嘢啊。其實佢裡面有好多創作嘅嘢咧，係影響咗後來好多設計，即係例如你用緊嘅 冇記揭機電話啦， 係啊， 甚至乎而家太空總署嘅好多人，因為佢哋有啲 concept 啊，佢哋都係由嗰度 inspire 出嚟。太空總署好多人可以 最特別 Star Trek 迷嚟㗎，你唔 好最特別其中一樣嘢， 好多科學家都中意睇 Star Trek 㗎， 就係裏面做啊工程師 Montgomery 嗰、那個演員咧，係將自己骨灰送上太空 咩啊？ 係 我嗰個死咗啦， 啊死咗。 工程師哦，即係後來變咗肥佬， 死過啦 肥佬嗰、那個哦嗰、那個死咗啦、 啊、死咗， 送咗上太空， 就將佢嘅骨灰送用穿梭機送咗上太空， 唔係啩？即係而家有啱咁嘅骨灰喺太空嘅， 同埋啱啱做《星空奇遇》裏面有個日本嘅人做舵手嘅， 哦係啊，一個 阿 Solo 之前喺 Heroes 啫、啊，明珠台嗰個 Heroes 有 啱啱啱啱結婚喎，同佢嘅男朋友 咩話？ 同佢嘅男朋友 咩意思啊？ 佢機㗎嘛？ 咁真係唔知啦我以為你想話佢又瓜老襯啲。 咪啱啱結婚。 係啊，我喜事嚟嘅。 娶咗個細佢好似廿幾年嘅男仔啊， 鬼仔嚟嘅。 哦，係。 哎呀， 佢71歲啊嘛，今年如果冇記錯，因為 好老啦。哦，嗰、那個哦，我以為啊，原來喜訊啊，原來以為又去咗添啊。咁閃撲嘅你做咩喺度㗎？ 好似常見在一個 對象，哦，即係嗰兩個男主角翻嚟，有時仲出下嚟啲簽名會嘅。 係 係。嗯，咁有冇嘢同大家補充一下咧？因為而家 Star Trek 嘅其實唔係太多資料，就知道會 因為近期幾套戲咧，啲保密功夫都好足嘅，完全你除咗見咗 poster 之外，你都唔完全唔知。 係。 當然。 咁遲啲再有啲資料再同大家補充翻啦。 大家傾翻啦。啊。 係啦，哇！我哋又超時啦。喂，咁講少少啦，因為講少少玩具嘢啦。咁而家嚟緊嗱，講少少啦。咁嚟緊有一套迪士尼嘅叫《窩伊》啦，之前同大家有提過嘅。窩係一埲牆咁 ，W A L L 啦，跟住 E 係英文字母 E 啦，窩伊。 咁咩嘅？ 機械人仔，佢就唔係霹靂五號，但係好似霹靂五號，即係呢個 Short Circuit。大家如果未睇過，可以睇翻 Short Circuit。咁但係呢套戲咧，就講呢個機械人仔咧，其實就喺一個廢墟，其實嗰應該係地球嚟嘅。咁即係佢處理垃圾處理咗幾百年㗎喇，咁後來呢先有一隻新嘅機人呢嚟到，即係佢先開始一個旅程㗎，咁佢即係當然最尾佢發現咗自己真正嘅 identity 咁樣啦，咁中間亦都好得意嘅，佢執到一餅即係垃圾堆佢執到一餅帶呀，叫做 Hello Dolly， 即係以前一套歌舞片，咁好鍾意睇，咁亦都佢亦都喺呢個戲裏面學識咗一啲咁愛情咧、友情咁嘅嘢嘅，咁佢就同另外一隻白色嘅機械人咧，好似有少少關係咁樣嘅。咁我唔知佢白色係男定女啦，可能機械人冇分㗎啦嚇。咁呢套即係遲啲咧，一定係一套即係大家會好追捧嘅 character 嚟㗎。咁我其實都見到咧，旺角咧應該呢幾日嗱，我之前見佢哋喺玩緊 啫。 有個但係窩衣一個黃色個公仔，我見佢玩嗱，佢又未正式賣，但係呢兩日應該出街㗎啦，大家可以去旺角睇下。 係日本出定美國出嘅？ 好似美國，咁佢呢個機械人仔咧，本身你撳佢又有反應喎，識講嘢，識唱歌啊，會喐嘅喎。咁同埋咧，佢本身其實係一個電腦喇叭嚟㗎。 哦， 咁都幾得意嘅，200多蚊唔貴㗎，大家可以出去睇下。咁大家可能唔認識呢個公仔，但係呢套係一上嗰陣咧，大家一定會追捧嘅。咁大家可以去睇下啦。咁同埋 有啲咩咧？哦，玩具 得意啦！嚟緊咧，高達咧，其實呢個唔算新咧，上個禮拜我哋冇時間冇講。咁其實係高達會出一把。1:12即是人的等身大的 size 的劍，但是大家不要誤會，把劍只有個柄而已，其實玩聲音對戰，那我不知道是怎 樣對戰呢，聲音 可能它即有些紅外線射出來，它感染到對方那把劍的紅外線，它就會震啊會響，但它就沒有實質 那條光的，就唔係好似沙窩咁 嘅，係 啦。咁當然佢嗰個好多 detail 裏面嘅把劍就唔係就咁一碌棍咁嘅，即係佢做到好 detail 噶嘛。 佢都做嘢係 會發光嘅， 似翻卡多奇版咁有粒滴啦， 複雜過啦，仲複雜過卡多奇版好多掣嘅。 哦， 咁因為佢裏面有幾個毛嘅，有啲毛啊可以撳翻啲即係特效或者啲配音員即係阿寶啊嗰啲聲出嚟嘅。咁有一個就係即係玩 battle mode 就真係打得。咁其實詳細都唔知嘅，咁其實嚟緊都會出啦。咁即係再有詳細資料，大家可以即係再同大家講下。咁同埋嚟緊咧，合金雲啊，原來計即係大武士啊，金剛飛天轉同埋話嗰隻大讚卡即係騎馬嗰隻之後咧，另外會出嘅咧就係鐵人28號同埋。黑牛啊，咁大家話嗰個鐵人28號咪出咗？唔係嗰隻， 邊 隻太陽之勇者， 即係 身材係好似鐵甲萬能俠咁，嗰個冇錯啦。嗰個手瓜咧係寫住28黃色，好醒目嘅。嗰個即係唔係肥佬嗰個比例， 哇，咁都幾靚㗎，當年都幾鍾意睇呢個版本㗎。其實我鍾意睇呢個太陽之勇者嘅2028多過肥佬嗰個版本，但當然肥佬嗰個有 嗰 個 更差 感覺嘅。 深田正太郎個 哦，你講有隻飛翼合體嗰個走曬樣㗎啦。咁但其實太陽之勇者嗰個其實都好好睇，即係其實佢都差唔多嘅，只不過造型靚仔啲。同埋咧，當年啊，嗰個超合金咧係可以拆翻曬啲殼出嚟，見到機器嗰、那個啊，炒到幾萬人㗎。 哦， 咁所以今次呢個出翻咧，大家一定要留意啊。但係暫時啊得幅圖嘅啫，咁但係呢個就應該係會出㗎啦，嚟緊。哇，咁今個禮拜都差唔多啦，咁我喺下個禮拜呢同大家再詳細講下呢、這個 happening 啦，同埋呢個深海尋人啦，啊同埋補充下呢，咁呼籲下大家呢，其實如果有咩料啊，可以 email 俾我哋去， 係啦，咁你地址係咩呀？ 喔，其實就係我個名啦 ,tatsuku 啦 ,sf at 呢個嘅 yahoo.com.hk, 咁或者串俾大家聽就係 tasukusf,at yahoo.com.hk 嘅，咁其實我哋forum 上面咧都擺咗喺度噶啦，咁大家可以即係報下料俾我哋啦。咁如果你係店鋪或者乜嘢你報料嘅話咧，咁我哋其實會講翻係邊個提供嘅。咁如果你有啲特價嘅嘢，你都可以報下俾我哋聽。咁我哋其實即係冇可能行雲全香港睇噶啦 ，OK？ 咁我可以幫大家報導下呢樣嘢嘅。咁今個禮拜時間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再見啦。 好，再見。 好，拜拜。